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雨夜冬雪，飘散一人，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。 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。

的表演，把所有荒谬和疯狂，像个孩子一样满含悲伤，静悄悄地熟睡在大地上。 心中泛起汹涌